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當白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趙善軒。 花生當白食，我寧願聽人力講下笑啫。hkpeanut.com， 我係探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呢只咧系台湾爱民芒，佢系经过农药检测嘅，即系不含农药，系用有机肥料灌溉嘅，有机生果嚟嘅，而且咧。同吕宋芒唔同，吕宋芒咧，其實你見到啲綠嘅生果運嚟嗰度咧，牛熟嘅個質感咧，係芒果嘅質感嚟嘅，同嗰啲蘋果芒咧係唔同嘅，我係芒果嘅專家嚟咯。但係佢又帶有一啲蘋果嘅香味，同嗰啲蘋果芒咧就完全唔同嘅。咁而家咧可以喺網度或者門市咧就訂購嘅，你 check 下網度啊，啲人賣好貴嘅呢啲550蚊。我哋咧就399蚊。 阿老蕭可以取代呢一個啦，阿 Korean Fish 啊，即係呢一個阿韓國魚個位喎，大佬，幫台灣即係嚇貨出呢個咩發大財得， 貨出去啊，錢翻嚟， 錢翻來喎，阿老蕭可以頂咗阿韓國魚個位喎，嚇399蚊一個愛民芒，我就第一次聽過呢隻嘢，好似雞蛋咁啊，頭先我都見到係嚇，即係仲貴過呢一個咩喎？呢一個咩榴蓮啊？呢個馬來西亞即係個叫咩榴蓮啊？ 多謝你 Anthony 啊！而家係星期五嘅凌晨，你真係而家喺度講下啲笑話先啦、 啊！真係我自己就食唔起啦嚇，都要食有講究嘅人咧可以諗諗嘅。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聽日就係集會啦，聽朝早就嗱，首先嗰個搶商包案啦，立法會嘅搶商包案咧，我覺得我哋只可以做一個簡單嘅一個預估嘅。咁就泛民咧就 book 咗个场，其实大家系同一个会议室嚟嘅。咁泛民就 book 咗8:30啦。咁而建制派就系9:00啦。嗱，理论上大家都会抢个主席位啦，系咪先？ 唔系嗱，我先讲翻咧喺星期一嗰个时候嗰个环境。嗱，如果我 即系选主席个环境， 冇错，即系泛民咧继续。做埋呢一場所謂嘅 show， 其實唔係 show 嚟噶，因為呢個係抗爭 嚟、這個、抗爭 嚟㗎。OK， 如果我初頭判斷咧，就係咪真係一定需要做咧？其實我都係十五十六嘅。 哦，我覺得做咗冇蝕底。 冇錯，以 過往 不做 不做、啊、 其實泛民因為有進步嘅， 我、啊、當然係啦。 以佢過往嘅即係抗爭嘅手法，亦都唔可以叫抗爭手法。其實係老實講，即係窩窩妥妥嘅方法咧，係唔會做呢一場嘢嘅。 嗯 ，OK。因为人哋已经喺夹硬喺内委会，即系指示咗所谓有个 directive 系边一个做主席嘅时候，嗰日就最多系民主最黑暗嘅一天嘅啫。 嗰个指引就唔系指令。 O K， 咁啊讲咗好多次啦呢、這个。 咁咧跟住咧，人哋已经话咗石礼谦咧系取消会议咧，佢哋唔会夹硬嚟嘅。 嗯。 但以往嘅脾性系咁嘅。O K， 所以我最初估咧， 佢哋就好讲政治现实。 我最初估咧，佢哋系唔会硬去 嘅。系啊，我觉得系嘅，本身。 但系今次嗱，你睇佢做完之后，唔系走过场啊， 嗯， 真系唔系走过场啦。 系啊， 再表演一次俾你听，嗱、啊，我系坚持到底嘅。 我睇住 你嗰个系唔系合法嘅。 我睇住 now 佢做直播，睇成个会议嘅进程噶，成个感觉个象征度好高噶，其实系。 我知道。 你甚至乎你见到 我喺 Facebook 睇我都。 阿边个咧？即系呢一个呢个心容海恩。 係咪哇佢坐月坐完尾㗎其實。就好似冇種過咁樣喎。咁佢哇大佬佢舉牌落嚟。佢牌入嚟大佬真係好似嗰啲咩嗰啲打 boxing 嗰啲女郎咁樣啦係咪即係舉嚟舉去。咁你嗱首先即係呢一個陳維安梗係要屌啦係咪先。 嗱我覺得分開兩類嚟㗎。先講咗佢呢一個所謂有啲人認為係小學雞認為係冇用嗰樣嘢呢。今次嘅所謂嘅抗爭或者唔好唔好話叫所謂呢直情係抗爭、 嗯、 其實我覺得係有重要性㗎喎。第一你要充分體現用行動去表現內委會嘅所謂嘅指引。 係非法嘅。 OK? 第一樣。第二你破壞咗議會嘅傳統由最 senior 嘅議員去主持嘅會議係正常嘅。同埋俾足夠嘅時間喺內委呢個法案委員會裏面就嗰啲規程問題係問曬喂拖咗幾耐呀大哥喂如果你唔係想快嘅咁石禮謙係唔應該取消個會議同埋唔應該拖到星期六喎、啊。嗱呢一個我就唔明佢葫蘆裡買咩藥啦。嗱如果你急呀嘛 佢話唔 快刀斬亂麻嘛。 嗱咁樣講因為佢如果你話開會嚟講呢都係一個禮拜嚟做單位嘅。咁我哋剩返係十個禮拜九至十個禮拜到啦係咪即係差唔多啦係咪去到十月去到七月。咁你以一個禮拜嚟做單位去到禮拜六啦咁其實都可以理解。咁但係呢去到禮拜六之後呢其實你冇位可以再褪。係咪因為你已經差唔多最後一日㗎啦除非你禮拜日都交會啫係咪咁癲啫。咁而家個情況就係咁樣啦去到聽日即係 所以我點解我最初覺得呢、嗯、我係樂觀嘅。 嗯。 我覺得建制派呢 都放水。 都放水嘅。 係 即係都係即係上有指令就下有對策嘅。 嗯。 係唔似嘅。因為啦石禮謙自己都鬆口嘛。 嗯。 佢話我唔會搶㗎。 嗯。 我陶謹申senior 過我嘛。甚至乎謝偉俊都醒爬啦、 嗯、 就算佢講幫呀、啊、所謂陳維安講嘅說話呢其實都係就住 㗎。有錯呀、啊、都唔應該咁啦即係首先佢有錯啦。 唔好怪佢。 唔好怪佢。咁梗係唔好怪佢怪你㗎嘛。係你成班建制派夾佢㗎嘛。其實佢做咗你磨心㗎嘛。 所以我覺得有部分嘅建制派其實係半心半意。 嗯。 喺呢個問題上面。嗱，我唔知佢有冇收到 order， 佢都唔會講到俾你聽佢收唔收到 order， 因為我哋唔係瞓喺佢床下底，即係偷聽佢啲電話。但係今次佢哋嘅表現咧，有部分人係唔似喺23條裏面咧係收 order 做嘢咁積極嘅，即係你睇得到。同埋佢睇下咩環境先，即係正如星期六開咗內會攞咗指示，一定要石禮謙做主席之後，跟住。仲拖成個禮拜、 嗯、 用你嗰個當然可以解釋啦但我就解釋唔到第一你要急嘛、 嗯、 第二點解唔快刀斬亂麻快去再解決咗陶謹申呢點解秘書處要出手呢嗱呢個我真係唔明喎、 嗯、 喂秘書處出手係最核突嘅即係兵行險著嚟嘅喂發個通知咁以後法案委員會其實唔使開啦每一次定完个议程就发个通知问你呢样嘢赞成赞唔赞成你有咩修改 嗯 就唔该书面提交跟住其实所有会都唔使开 嗯 咁你要个法案委员会嚟托咩 嗯 简单嚟讲就係、是、喂但今次係奇奇怪怪地将、 嗯、 所有乱咁摆嘅筹码唔应该咁摆嘅筹码呢係落咗注㗎喎。 嗯 第一内会落指示从来未试过。 同埋嗰个係好大好大机会犯法。 秘书处走埋出嚟去顶。喂呢、這个系一个好严重 的。你俾阿万必闹几样衰呀大佬真係又欲语又止。原本呢你仲喺度话人哋欺凌你即係俾人哋屌嘅时候呢一句都唔敢声係咪望人哋几眼之后呢又望地下係咪连正眼都唔敢望。 跟住又 Freudian sleep 啦。喂大佬。你講緊 work against the principle、 啊、work against the political neutrality 即係你根本上呢你就唔係政治中立嘅即係衰到咁樣樣即係你而家你俾無意義改英 文我真係嚇死呀大佬 俾無意義改英文即係 again 都唔啱啦點會 again 對 唔係佢個講法咁、啊、如果真係純粹講英文就話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嗰啲咁嘅意思即係喺咁樣嘅背景裏面屌即係大佬我第一次聽㗎大佬 哇真係 我特登去咗去 Google 下，大佬嗰啲 dictionary 啊 ，word against 嗰啲点解啊，冇一个系佢咁嘅解释啊，大哥。 咁所以其实佢都， 我以为我都系孤陋寡闻啦。 佢都系讲漏咗嘴啦。 应该 work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啊嘛，或者系叫做 系啊系啊系啊。 屌你真系， 但系我但系佢真系犯法嘅。 哈佛佢都系大佬，哈佛咪攞翻佢。 宾州大宾州大学好似话系嘛，即系宾州大学又哈佛喎，真系即系宾大喎。咁但系即系佢嗰个就好明显犯法嘅啦，因为其实佢嗰个本身喺嗰个叫做系议事规则写到明，你如果你要传阅当表决嘅话，首先就要系零反对先得嘅。咁你嗰日礼拜一开会啊，你泛民已经系一致地反对啦。 呢个系议会惯例。 系啊， 会议规则我唔知有冇写，但系一般嚟讲好简单啫嘛。而家我哋要投票 ，OK？ 本来我哋不嬲都系举手嘅，彭家豪讲嘅，只要一个人认为。是需要用暗票的话就要用暗票的嘛。 是啊。 很简单的道理。 是啊。 喂，这些一般的会议上。 喂，如果你这样都可以当表决的话，那你 WhatsApp group 都可以当开会啦。 所以今次你连秘书处都压住呢， 啊， 落不去呢，喂，其实一件很严重的事之余呢，仲是很大后遗症。 这个呢就正中呢现在美国佬那个国会报告呢话你那样东西。喂，你嗰个叫做系香港政策法，首先你就系讲个自治。你而家嚟立法会 ，suppose 系三权分立之一个嘅立法机构，佢都冇咗自治嘅原则，系咪？你自己都话 work against 呢个 political neutrality 啦，系咪先？呢啲嘢咧，你真系即系嗱，呢啲又系两个字系傻閪啦，又系，系咪先？即系你去到呢啲嘅关键关头咧，你就算宾大又好啊，呢啲普林斯顿都系一个二个变晒傻閪，真系，即系呢啲嘢，你唉， 有辱家门喎。唔系，所以我咪话哈佛又好 ，Pennsylvania 都好咧，应该全部都系踢晒佢出啊 ，loom 嚟。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咁样样啦，系咪？即系呢个就好简单呢个道理啊嘛。咁嗱，而听日呢一个泛民应该点做咧？嗱，我觉得好大机会系咁样嘅。嗱，首先你泛民就系涌晒去嗰个叫做系即系会议室啦。咁你涌咗去会议室咧，其实我觉得好大机会咧， 佢转位。 系啦，就会转另一间房，咁所以就唔好涌晒去啲会议室，即系你嗰个叫做系陶谨申就坐咗喺主席位先，然之后有部分嘅泛民咧就坐咗喺原本 book 咗嘅会议室，然之后留翻一部分嘅泛民咧 就涌去第二个会议室， 跟住佢哋人盯人睇住嗰班建制派行去边度，就追到边度，咁所以咧有得玩噶。好过瘾㗎听日系。 同埋呢即係大家唔好以为听日即係决战。嗰系即係选主席嗰个程序啫。 喂， 有排玩 一定爆花生先。所以我觉得淨係呢样嘢呢值得你去呢个立法会呢就去睇嘅其实。嗱，虽然呢即係而家泛民就话冇话去即係集会啦，但我觉得好似嗱应该快必呢应该会做呢啲嘢嘅。 咪但我觉得动员得太频 下。 即系你 去食花生啫，其实吓， 唔系，因为大佬食花生其实可以喺网上睇 嘅，乜都系。 即系我担心就系咧，即系啲人好疲累啊。即系例如喺上个礼拜，我已经讲噶啦，俾我噏中啊，开口噏中，我就话喂，又嚟，咪先要唞唞先啊。 系咯，即系其实，譬如你今晚咁集会冇乜意义，其实系。即系你今晚集会，你如果你系为听日储气嘅话 ，OK。但如果你听朝你唔系集会嘅话，你今晚储咩气咧？ 唔，所以我就话你一定要将嗰个矛盾啊，同埋佢嘅丑恶面咧，系不断暴露嘅情况之下，累积呢啲咁嘅矛盾，先系一煲同你嚟啊嘛。其实如果我去组织呢个群众运动啊，完咗个13万之后咧，到唔计六四，喺七一嘅期间最多系搞多镬嘅啫，最多。因为点解咧？你一煲要嚼佢啊嘛，你将嗰啲群众嘅愤怒，无奈甚至乎失落都好，一铺过爆出嚟，而唔系咁频密地咧去动员。唔系我有个担心啫，梗系鼓励大家啦。虽然我正经去唔到， 呢我知道，即系等于就系其实有啲保守啲嘅泛民嘅谂法，就系话咧，咁就系可能会变咗示威，变咗示弱咁样样。咁但系咧，呢个都仲要睇下今晚嗰、那个集会嗰个人数几多啦。如果人数多嘅话咧，咁。唔系冇理由唔去啫，系嘛？咁呢个就系、是、 我估唔到啊， 系呢、這个估唔到，呢、這个就即、是、系、就是、你睇个势啦，呢、這个就系、是，系嘛？咁就要密切关注啦，呢样嘢就呢样嘢密切关注。我觉得系有得玩噶，吓、啊，即、就、系、是、你唔系话净系抢凳仔咁简单，其实直情系玩埋呢一个足伊恩， 听日会玩埋捉伊恩，咁所以好好玩嘅呢样嘢系，即系我哋亦都嗱喺议会抗争嘅历史上面咧，我哋又揭开一个新嘅一页，因为以前咧净系嚟嚟去去就系社民联啊、人民力量啊咁样去玩，但系而家唔系。 唔系，但系我觉得要 prudent 嘅个过程里边咧，其实呢个抗争咧，嗱，我哋搞社会运动人玩咗好耐，你就知啦，就系你系攞紧嗰啲咧。對方陣營嘅人埋你身邊，所以係要小心。嗱，我自己啲友，我再 satisfy 佢 ，OK， 我哋繼續谷起個憤怒固然要啦，但係加多一樣嘢就係咧，你要拉翻嗰啲平時少出聲嘅人， 嗰啲 甚至乎係保皇嘅人，甚至乎係企喺建制嘅人咧過嚟。嗱，呢個就係回旋個空間咯。 嗱，所以就係要， 所以點解陳文毅噏嘢 ？Fine，very good。喂，大佬連基本法委員會嘅委員都噏喎， 但都唔夠嘅，嗰樣 係嘛？曾玉成都有保留，掂、嗯。喂，你要 call 嗰啲友出嚟嘅，而佢嗰啲人先係有新聞價值啊，先至令到咧，無論特區政府又好，中央政府又好，你要硬過嘅時候咧，你要付出好沉重嘅代價。 我哋仲要強調啊，如果你真係你立咗法之後咧，嗰、那個極其沉重嗰、那個，亦都係。無可想像嗰個代價同埋後果，喂大佬，你嗰啲外資鋪勾咗之後咧，其實嗰個骨牌效應係幾咁恐怖。 但我覺得佢計咗 啊， 我覺得如果佢硬去啊，佢係計咗呢條數， 計咗咪即係等於變佢將變咗。 唔係，所以我有擔心嘅、 啊。 如果最後真係過嘅時候，當然我估計咧就係四六啦，真係過、嗯，我覺得唔過嘅機會係大少少，大少少嘅啫。即係話佢計咗呢條數，外資。冇所谓，香港人移民冇所谓，你点样抗争，我冇所谓。 嗯，仲有习近平嗰六亿嘅呢个咁样嘅资产喺香港， 冇所谓。即系佢已经，好似我唔知啦，因为学你头先话斋，喂，大佬，我系一个 calculative 嘅人，计呢条政治数，我系计唔掂啊，我觉得呢条数唔巴啊嘛。 唔系，但系佢一个好计算嘅傻閪啊嘛，系嘛，又中意计。 但系计得好准， 但系成日计 Q 错，系嘛？几个傻閪嘛？即系习近平呢个礼拜都系啊，上个礼拜都系噶，都系衰傻閪啫嘛，系咪？喂，本身啊， 金句喎、啊、呢、這个金集嘅大军分 系啊！你真系即系我呢排 咁多傻閪嘅、啊、大佬，屌呢个世界原来 大佬喂，好压抑啊！真系即系其他台唔可以讲粗口啊嘛，系咪先？喂大佬，喂我都讲咗好耐啦，其实就真系喂连续呢、這个呢、這个月啊，点解中美谈判下去到咁静啊？其实即系大家都唔想讲咁多嘢，大家都想埋台，系嘛？即系大家都好务实，即系唔去到最后一刻咧，都唔会去高调咁去做嘢，因为希望即系惊有变数啊嘛。咁你见到其实你系路透社又好啊，其实不断有啲风放出嚟啊 ，political 啊嗰啲美国嘅网媒啊，其实都话喂大佬，首先就系让咗产业补贴先，产业补贴唔再去强求你去削繁啦。第二就系、是、唉算啦。你話即係偷嗰樣唔係搶嗰樣嘢啦， 知識產 權當俾你過關啦，因為你如果立咗呢一個外商投資法啊嘛，係嘛當俾你過關啦。 因為阿特朗普打完開口牌嘅呢樣嘢，人哋已經覺得佢好軟弱， 係好 Q 軟弱， 因為呢樣嘢其實都係致命噶嘛。 係啊，而且你不斷喺度吹噓嗰樣嘢就係話，喂，我係要一個完美嘅一個協議。而呢個完美協議解決曬所有問題嘅，你不斷喺度講，但係最後咩？如果係做唔到呢樣嘢 ，deliver 唔到嘅話，喂，你唔好話獨裁者需要一個下台階，其實民主國家嘅領袖都需要一個下台階㗎嘛。 其實咧，我覺得特朗普點啊？其實佢已經不斷咧，即係開頭高高舉起，後期咧佢已經係降低佢群眾嘅期望，因為正如我一路嘅估計咁咧，其實佢都急㗎嘛。喂，大佬啊，年領到就再補選啦。你而家經濟勢頭咁好。即係難保，因為呢一鑊咧，大家喺度互插一刀嘅時候咧，係會選噶嘛。如果係咁計算嘅時候咧，佢星期日嘅 Twitter 初時我都覺得，因為我嗰晚真係走上去特朗普睇下 Real Trump 嘅 Twitter 咧，喂佢連發幾個嘅喎。 系 由夜晚黑美国时间啊， 就 九点几， 尾就系叫你哇，你梗系想拜登同你倾啦，拜登呢条友咁 Q 软弱系嘛？ 佢发到去夜晚黑十点几喎、啊，大佬好似唔使瞓咁喎，大佬佢。 佢有两样嘢缠绕住嘅，即系第一个就系嗰个咩啦，即系佢近排又搞掂咗啦，系嘛？即系呢个米勒报告又系，咁米勒搞掂咗之后，即系就算你而家你民主党派啊，即系其实系咁样将呢样嘢咧， 佢炒 啦都冇用嘅，因为其实你嗰个民望咧确实。个政治现实咧喺美国嚟讲咧，你就算 CNN 嘅一个民调咧，佢都好高、啊。 你讲开拜登啊，佢就系要攞佢自己 同拜登攞個 contract。 好，梗係啦。 佢嘅 contract， 因為點解咧？而家個民調，民主黨嘅總統候選人裏面咧，佢贏咗啊Sanders 噶啦，桑德斯噶啦，阿叔噶啦。OK， 佢係左交代表嚟噶嘛？老實講，如果你有 like 佢嘅 page 咧，佢啲 speech 咧真係好犀利嘅，大哥。 嗯， 桑德斯。 即是老板的奥巴马， 但是他跟老共的关系呢是相对是好的嘛。 民主党 是啊，拜登啊。 哦，所以他的仔都说有生意来往的嘛。 所以他一定要攞，即是 Donald Trump 一定要攞他跟拜登来做一个 contrast。嗱、啊啊、我一路都估计那晚一发完之后呢、嗯、哇咁大镬，咁即是我估错，唔系唔明得估错喎今次。 嗯。 咁喺度諗，喂会唔会有一个谈判的策略啊， 呢、這個其中一個可能啦， 咪跟住後尾 呢樣嘢啦， 後尾再爆出嚟，咁、 啊、 我更加覺得，喂老共真係有少過分喎、啊、今次。 唔係呢個確實佢自己啦，嗱你首先你睇翻， 你應承咗喺個協議裏面九成嗰啲嘢，本來話係立法嘅， 你 為點解咧？ 個章節你自己都查 Q 曬最重要嗰啲條款 立法 嘛， 因為 係咯，立法你爭乜嘢啫？你啲法都係廢㗎啦，其實。 冇錯。喂，對對， 邊個耐得你何啫？ 喂，老實講，如果我 critical 去睇老共呢啲咁嘅所謂嘅協議，唔好講中英聯合聲明啦，唔好講基本法啦，大家都知道，粗俗啲講啦，係鳩流流嘅啫嘛。 係啊。 Empty promise 嚟嘅， 即 係 如果立法都俾你，你應該偷笑啦！哎呀，屌你竟然信我法院喎，真係啊，幾咁嬌戇鳩，咁變咗 Donald Trump 係傻閪啊，唔係你傻閪嘛？而家你連呢樣嘢都唔放嘅傻閪，應該係你啊嘛！ 喂，佢話用行政同管理，所以唔立法，但我諗諗下，美國佬你都幾天真， 咪就係咯。 喂，佢第一，佢立完 ，OK， 都冇人遵守嘅， 係啊 ，OK， 就算有人遵守都好 ，OK， 我而家入禀法院，喂，佢司法獨立嘅咩？OK， 你估你真係可以为自己鸣冤啊上去中国法院。其实老实讲係一个交差嘅工具。 嗯、 美国佬就话喂你立法嘅时候我起码有啲具体嘅嘢睇你嘅进度。大佬我点知你行政同埋呢个管制嘅时候点搞啊。 而我上个礼拜呢其实吹嗰样嘢呢话嗰个网络偷窃嗰个问题呢佢放你呢样嘢。但係我要换返一样嘢返嚟。佢换咩呢就係换嗰个云计算市场。就俾Microsoft 啊 Apple 啊嗰啲可以自己全资拥有一啲公司去经营呢个云计算市场。同埋嗰个数据限制嗰个数据流量限制。即係譬如你话哎即係你所谓数据流量嘅本地化限制就係话可唔可以唔使返咁多场啊。系嘛？嗱呢样嘢咧，就可能就去到老共嘅底线，话国家安全、哦，系嘛？即系你唔使翻墙都可以睇到Facebook， 系嘛？得唔得噶？咁样样，即系可能系呢样嘢。但系问题就系在于，喂，你嗰啲结构性改革让晒你噶咯？其实你咁样你都话让步太多。嗱呢样嘢咧，嗱已经系事实啦。 因为点解咧？即系一路以嚟咧，我都即系睇外国嘅传媒嘅时候咧，佢确实咧，你一个开放嘅传媒里边咧。其实太多声音、 嗯、 即是嗰啲利益呢系 全部体现晒出嚟、 嗯。 即是正如 Donald Trump 一出呢一样嘢嘅时候呢我一再立一次外国嘅传媒由 CNN, CNBC 到Wall Street Journal, 全部都系畅谈㗎嘛。畅、 嗯、 谈 Donald Trump 呢个做法亦都觉得呢个系一个谈判策略两边都需要咩嘅。老共因为你作为一个独裁嘅政府嘅时候我夹住你一个民主开放嘅政府有边啲嘅利益嘅 团体。就你再明我再暗。 冇错啦。你再明我再暗嘅时候我就喺度计啦。其实佢係最后一搏嘅。虽然我最后都相信即係星期四星期五都系丢到㗎啦。但係点解呢 咪但係我觉得。 咪搏一搏囉。 我觉得佢就让步。 喂你肯俾我删嗰几条都肯丢嘅、发达啦。 呢、這个就让步。咪即係呢个呢 你唔肯嘅、我系留学、 啊。 喂如果老共真系想唔丢啊或者真系想不惜一切付出代价由我哋一力承担好似而家习近平咁讲啊屌我嗰个傻閪。如果係咁你就唔好派留学去。OK, 你就拖到礼拜五你够胆你家。 冇得啦呢个。 嗱、你嘅汽车唔使入口我唔买你个农产品、你加25我加50。得唔得你唔敢啊嘛你派留学 拖。你又话你又话咩 所以我认为一定丢。 佢而家讲咩话喂大佬好心理啦。你仲喺度抛浪头， 唔系，不过佢醒嘅。 啊，即系你， 我觉得呢啲咁嘅蛊惑战格嘢咧，你可学老公 系嘛？ 嗱， 唔系又俾人睇穿。 我前一个礼拜我应承晒你，最后咩一个礼拜我删咗佢。咁即系话点咧？你条底线就系前一个礼拜啦。点会系上一个礼拜删嗰啲嘢啊？ 咁啊，呢个嗱， 跟住你派刘鹤去，好明显嗱，老实讲，中国股市又大冧。 呢一個嘅美國股市又大落。 嗱，呢個嗱，土伯呢個理 嗱，我就反而逆向思考啊。 呢個理性計算嗱 ，Donald Trump 咧就唔係一般嘅生意人。 唔係我咪今次我又計錯大佬。 佢係呢一個周星馳 fans。首先佢係呢一個食神。同埋呢個即係整股專家嘅個複合體嚟，嗰個混合體嚟。 即係你 食神嗰樣嘢就係估唔到啦，係嘛？整股專家係點樣咧？你反價一口咧，我仲多啲；你反價再一口咧，我又多啲啊嘛，係嘛？喂，你其實你反完口之後，喂，其實講真，點解話習近平係傻閪咧？ 我要懲罰你啊，美國佬啊！ 咁梗係啦，喂大佬，喂你每次反口一次，我咪就係加一次碼啫嘛。喂，等於就係舊年啦，本身啊，你一個協議係舊年五月就簽好噶啦。而去年當其時特朗普佢自己要嘅deal咧，純粹係每年減2000亿嘅呢一個即係貿易嘅逆差嘅咋。喂，你而家望翻轉頭唔係傻閪係乜嘢啊？阿習近平， 咪所以我咪話佢可能係領導我哋即係 我知道啊。 呢個華人世界走向民主嘅一個， 我哋 共產黨嘅一個人， 有一個豬隊友都嫌多啦。而家中國係有一個豬隊長啊，撲你個臭街！豬隊長啊！ 你今日咁七情上面嘅大佬，屌我究竟好嬲又好少你讲完呢句说话，大佬。 喂，你朱队长仲要同你讲齐咩看齐意识，叫你学呢个习近平思想，你有乜撚嘢思想啊？你系一个不自量力嘅妄想嚟嘅，全撚部都系白撚痴，即系唉。 唔系，其实老实讲，我唔知道习近平识唔识玩 show hand 啦。我僆仔小学嘅时候，我好中意玩 show hand，因为我觉得即系show hand 咧系一个考心理嘅， 同埋互相 buffing 噶嘛。 同埋你系要处变不惊噶嘛，明明系唔好牌嘅，就从你个落注里边系睇得到究竟你系咪处变不惊，同埋系好镇定嘅人。 或者玩大话式啦， 系睇到嘅，你睇眼神都知嘅，你点样反应？例如即係嗰時候我僆仔嘅時候十零廿蚊嘅啫，係咪屌我又屙煙嘅時候，咁我睇你反應究竟咁緊。OK,Anthony 可能我就會熟一熟，因為 Anthony 係傻閪嚟嘅，咁又同屙煙屌點，原來我係細牌佢大牌。 所以有一樣嘢叫 poker face 㗎嘛,poker face 嘅意思就係你擺 poker 嘅時候唔可以俾人哋見到你有任何嘅表情跡象，係咪即係呢樣嘢好緊要。 所以美國佬呢樣嘢係蝕底嘅。第一，你有民主黨喺度撳住你；第二，嗰個傳媒呢全部同你為敵；第三，成個歐盟呢都係唔係好妥你。老共就睇穿你呢樣嘢。我好簡單咋嘛，我星期一得睇Wall Street Journal 其中一篇文，嗰啲咁咩服裝啊，咩食物協會嗰啲喺度噏啦，就喂大佬，你唔好亂搞啊 ，Donald Trump， 我哋每一個美國四人家庭每人唔見500美金嘅一年，大佬。 呢、這個大豆協會都講啦，即係都敦促呢個特朗普快啲去埋台傾啦，係咪？即 係佢老共就係睇通你呢樣嘢咯，知你個袋冇籌碼，咁我咪屙煙你咯，搏一搏，你條友唔去嘅最好，係咪？如果你去咧，反而我哋仲驚。如果唔係，後尾點會派留學去咧？我就嗱，我點解頭先我再重申一次，我話我逆向思考咧？我見到呢兩日嘅股市咧，升翻一日，再跌翻兩日，我覺得係鼓勵大家認為咧係唔丟嘅。咁丟完之後咧就升翻，唔係我純粹係從呢個股票市場。 幫我哋而家講嘅好危險，因為其實我點解講啦？即係而家開咗牌嘅啦，其實就係，所以講呢啲意思。 我而家係星期五凌晨喎，大佬。 係啊，你又八年立啊？你唔係香港。喂，所以即係 俾我估啊，唔該。 唔係嗱，未去到最後一刻咧，就好多變化嘅。即係特朗普一個不甘平凡嘅一個咧。即係呢一個巴根即係一個叫做係商人嚟嘅，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就算簽到啦，即係如果以係上個禮拜個deal嚟講簽到嚟講咧，對特朗普都唔係一件好事，因為其實咧你好多底牌咧，即係已經俾人哋睇穿曬，即係 唔係我如果我係佢咧，我會咁諗嘅，即係老共咁樣去撤回嗰七章裏面關於立法嗰個建議嘅時候咧，我冇辦法出去 monitor 嘅時候咧，我一定要出呢個 Twitter 嘅。今次唔係瞓唔著啊，唔係飲大兩杯啊，而係佢係有策略要咁做啊。第一，佢降低咗好多人可以丟嘅期望先，喺一個禮拜之前。第二，如果你最後係丟到嘅時候，即係證明咧，我呢一個威嚇係有用啊嘛。對美國佬嚟講，喂，你估佢真係冇計？你估真係傻啊傻喺度玩 Twitter 咩？屌，你估知我哋玩 Facebook 咩？ 係咪？瞓唔著就喺度亂寫。 佢個表演俾全美國人睇，你睇下，你睇下中國啊，你睇下習近平呢個傻閪啊，係唔打唔得㗎。 Exactly， 係啊，即係要邊講邊砌，係要即係即係好似阿馮檢基咁講㗎，其實係 又傾又砌， 係又傾又砌㗎，係要你唔砌佢係唔嬌得㗎。 唔係，同埋可能老實講，你諗到個陰謀論，可能佢兩個夾埋㗎喎。 我唔出奇呢個 friend 啊嘛 ，friend 底就乜 都。佢成日都話 friend 嚟㗎嘛，大佬。咁你收完之後，咁啊俾我表演一下，去孖叉你，跟住你又再收翻，跟住你又丟到，咁咪證明我強人咯。我始終係世界第一咯，我能夠領導世界咧，我可以咁諗嘅喎，大佬。 嗯， 我忽發奇想嘅咋，屌！因為 我覺得就如果啦，你俾佢大，而家呢一刻大團圓結局啦。你特朗普 反高潮， 唔係你特朗普頭痕嗰樣嘢，你未來呢一年半點過？ 唔係佢一定要逐個問題解決嘅啦。如果你講翻美國政治嘅時候，第一你北韓嘅問題未搞啊嘛，伊朗嘅問題啊嘛，佢而家係逐個蛋拆、啊。 或者你對住老共，你要有階段性嘅勝利咯，你先至可以。 唔係佢一定要攞呢個階段性嘅勝利啊，否則佢係。同唔到國民交代啊！ 原本佢嗰個如意算盤就係話嘛，即係呢個 political 爆出嚟就係話嗰個關税撤回嗰個時間表咧，最後嗰500億商品25% 嘅關税咧，係去到2020年之後先至同你撤啊！即係總之呢樣嘢你留翻俾我食糊啊！原本個如意算盤就係咁嘅，咁但係而家老共去反口覆舌嘅話咧，咁所以就等於咧一個反口多嘅人咧，即係或者係即係佢自己本身即係。喂，你自己喂，你 credit card 啊，你遲交數啊，你嗰個息口都高啲啦，係咪啊？即係咁簡單嘅道理啫嘛，你 penalty 咪高啲咯。 唔係，佢而家已經講定啦、啊。其實佢，我覺得佢有第二個期望管理咧，我唔知道有冇留意咧。佢、啊、不停話咧，我起碼我執到1000億先嘛。 係啊， 但係好多即係當然啦、啊，最大鑊就係呢樣嘢。美國嘅輿論就係好多人喺度駁佢啊嘛。屌大佬，你嗰1000億係我哋美國人同你頂㗎。係、 哎， 唔係所以呢樣嘢係即係習近平喺暗，佢喺明， 即系关税呢样嘢，你话有助经济局本身呢个说法都系反智啊，其实系咁，但系即系你又吹佢唔涨啊，因为佢而家佢系喺上风啊嘛，佢觉得佢而家形势大好嘛，系咪？嗱，首先即系如果你唔系你嗱buffing呢样嘢咧，你首先要对方信唔信先？如果你人哋觉得你，中国觉得你。是怕咗美國民意而一定要同你埋台丟嘅話咧，或者佢要減價嘅話咧，咁你係真係輸 Q 硬。咁但係而家唔係喎，佢總之我如果反常態，我係唔會順從於，我唔會跟隨民意尾巴走嘅。 我覺得老共今次係會騰翻轉頭，因為點解咧？你睇翻第一日上海嘅股市冧到5%，OK？所有嘅傳即係佢哋嘅傳媒，包括 social media， 全面係封呢一個嘅特朗普嘅 Twitter 嗰個信息，跟住搞到好多股民咧就嗨曬。 自己即係揾國家隊救市啊嘛，托市啊嘛又。 跟住人哋問佢嘅時候，阿耿爽係嘛？ 阿耿爽係咪有關部門冇關部門嗰個白痴説話啦？ 喂，嗰條友日日都好似去殯儀館咁啊！我睇佢做啲開即係外交部記者招待。即係佢似係嗰啲殯儀館嗰啲堂官咁樣，即係木口木面啊，即係黑黑面嗰種啊！屌大佬，人都死老豆咁啊！屌佢吹脹，嗰條友答得咧。 佢有笑啊！佢呢個禮拜 佢有技巧嘅。 嗯， 佢話我哋會繼續磋商。 嚇， 跟住咧轉一個屈美十就係已經係派咗留學，不過係遲一日啫。其實佢咧，其實佢都俾特朗普嗰個 Twitter 咧打到佢一啖。佢唔諗到咧，特朗普係咁癲啦，係星期日。OK。就喺你準備十點，即係佢十點幾，即係我哋差唔多邁向星期一嘅時候，我哋快過佢啊嘛。 12個鐘啦， 我哋快過佢啊嘛。嗱、嗯，你消化咗，屌你股市仲唔出事啊？ 佢唔係佢啱啱講嘅時候，你瞓緊覺，12點鐘，大佬，即係你都你反應都反應唔切，係咪先？ 唔係，所以佢拖咗一日㗎。 啊， 跟住死死氣咁，亦都唔係好強硬回應，再派留學去。咁我估佢系 我想知道啊！ 我估佢系 我真 系 好想知道啊！习近平上个礼拜咁有型，喺度话我一个人负责，你点样样负责啊？ 呢啲系攞出嚟空嘅啫，佢唔系亲口讲你。 唔系、啊，但系咁样讲、 啊，唔系佢系亲口讲、 啊。我知道， 不过佢搵人代佢讲。 但系咧，嗱，如果咧， 你点负责、啊？ 有好多报纸攞呢样嘢 highlight 做标题，即系率先就系呢个华南华早报啦，系嘛？跟住就系我见到连 AM730嗰啲都有啦。而 highlight 呢样嘢嘅话咧，其实咧就嗱。其实高处不胜寒，你话咗你负责啊嘛，14亿人就会睇你点样负责。如果我真系最后尾，因为呢样嘢而失业嘅话，我就会迁怒于你。 所以咧，佢呢句説話咧，唔係佢親自講，亦都冇可能佢親自講，亦都唔係外交部發言人講嘅話咧，亦都唔係談判代表講咧。呢句説話只係我嚟帶下人嘅啫，即係小學雞行為啊！ 我知 有咩事嘅時候就唔係我講嘅喎，大佬、啊，你冇亂噏喎。但係咧就借呢一句説話嚟鼓勵下啲民族主義嘅人嘅士氣啊嘛！屌，而家我對美國佬，屌我驚你啊 ！OK， 有咩事我一力承擔。 佢嗰啲， 屌你真系，呢啲系我嚟噏下嘅啫，大佬。点你点一力承担啊？ 乜用？ 学你话斋，冇份工，边个承担啊，大佬？ 系啊，即系 喂，我盘生意本来出口去美国，而家交咗25%关税，我执咗，我点你点一力承担啊，大佬？ 即系嗰啲乜鬼嘢咩？贸易战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喂，你旧年呢啲说话，喂屌，原来你三月嘅时候讲过，改咗个字，不愿打咧，你又改咗系不想打。系嘛？跟住其他系一樣嘅。喂，大佬一啲新意都冇，你仲好意思話自己啲咩新時代中國特色特習近平思想？何新之有啊？大佬，你呢個習近平係即係所以，唉，又係嗰句啊！結論就係呢兩個字啊，傻閪。 今日使唔使起題啊？今日就係用呢個傻閪啊，大佬屌！ 咁啊，咁又唔需要咁咩嘅 ？YouTube 刪你片啊，大佬！ 係啊 ，YouTube 刪片啊，大佬！哎好咁啊，祝阿土伯一路顺风啦，系嘛？就而家喺呢一个飞机上面，你唔系你嗰架唔系呢个咩系嘛？波音737 Plus 啊， 唔知啊， 好大镬啊，大佬！波音737好大镬啊，真系。 我搭呢个恶晒航空嘅， 系嘛？应该稳阵啲嘅， 即系好似话全世界排一二啊嘛，安全程度系。 而家唔系讲唔系讲 airline 啊，讲飞机噶啦，而家。 你跟住仲有两次噶话？ 系啊，仲有两次啦。咁、okay. 所以咧就呢个保底啦，系嘛？如果头先我哋尽量都唔会话估嘢啊，大佬而家估嘢好难搞啊，大佬好容易撞车啊，真系。 唔系咁，我倾向估咗系会飙到嘅，倾向。 诶、我觉得就绝大部分嘅意愿啦，其实就点解会有咁多人喺度幸灾乐祸咧？其实去到今时今日一样嘅，其实同旧年一样。你见到特朗普一出手咧，喂，好多人一觉得一扫门气。喂，大佬，喂，即系我都喺度惊。喂，大佬，如果你签咗之后咧，就系、是、America 2.0 噶咯。即係中美互相嗰個叫做利益糾纏啦，嗰、那個叫做係即係利益整合咧，其實係重新其實係重新再洗牌啫。其實，但係問題就係、是、講互相依存嘅格局一樣。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去到互相依存嘅時候， 但係 Anthony 即係同埋我哋好多網友都好，即係你又唔可以靠美國佬嚟救我哋。 咁呢啲又互借東風嘅，其實就係、 是。係啦，嗱，你可以話 leverage 佢、借佢一力。 啊！ 但唔代表你乜都唔做，或者等運到，咁同其他有乜分別啫？ 啊， 係咪？ 係啊！ 好啦，今晚時間差唔多啦，冇氣啦，大佬， okay, 眼瞓啊！ 好，拜拜。拜拜 酒包雲吞同埋水餃雙拼啦，全部都係職業必勝噶，所以咪特別新鮮咯。哇！正啊！